你请坐怎么说呀？再见怎么说呀？ 哦，就一句一句的了。 对了， 那我学单句了， 学单句也行。 行了， 学单句也成。 那您说来吧。我学这句吧。 别胡来，别胡问啊， 别胡问。 哎，你打算学？你打算接我？ 你呀， 啊， 打算跟您学啊？ 哎，你要打算学，你痛快玩，好好学。你打算歪心眼找别扭，当这么些人你怎么来个难看，你找我说不上来，你成心把我问住，趁早别瞧。哎，你要瞧你痛快快好好瞧，你按规矩问，你这打头问，按规矩来，别胡来就行。 按照规矩瞧。 哎，按规矩问。 我没法瞧。什么叫按照规矩问呢？这英国书没念过，没学过英国话，头一句我们先问什么，这我们不知道。 你按照规矩问就成啊。 什么叫规矩？这头一句先问什么呀？ 不是头一句，外话头一句是什么？ 跟您说，按照规矩， 头一句，你按照规矩问，你别胡来。外国得有的这个东西，有这个名词，它有这个名词的，你问我，我可能说，根本连外国人都没这么句话，你问我，那我怎么说？我也说不上来。 这外国有没有的话吗？ 当然了，你问我，外国人吃爆肚怎么说？怎么说？ 哦，对了， 外国人哪儿爆肚啊？豆汁儿，这我也不会啊。 反正普通有的东西， 你得有的。 哦，那行， 哎，你这词有着就成。 我瞧这句吧。这英国人管这个帽子叫什么？ 嗯， 管这个帽子叫。 先瞧别的，先瞧别的，先瞧别的。 啊？ 先瞧别的？ 怎么？ 告诉你，先瞧别的。要怎么这种人可恨呢？你这玩意儿，哎，你好意好意的教外国话的胡来，你这胡来，你这胡来了，胡来。 这帽子这 胡来，胡来，这是胡来，简直胡来。 和这帽子这句您不会是吧？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啊？ 瞧这意思，我跟你瞧这帽子吧，你这日本就跟着胡来。这瞧这帽子怎么叫胡来呢？这帽子这句您是会是不会？ 你干嘛非得瞧帽子呢？ 我想起这帽子来了。 帽子没法说啊。 哎啊。而这帽子没法说， 帽子多了，草帽、皮帽子、毡帽子，说哪个对啊？ 哦啊，那就甭分了，这普通就叫帽子， 就是帽子。 哎， 哪国？ 英国话。 英国话。 嗯， 帽子，外国人说话用喉音。 哦， 咱们中国话用丹田音。 是， 他是用喉音啊，帽子。 哎， 哎，我先拜托各位啊， 干嘛？ 我可不知道哪位会这个外国语啊，我也不知道哪位同志念过英文啊，是如果我说的对。或者是不对，请您呢，千万别管。 哎，别管。不是对不对的，别管。 帽子啊， 哦， 这外国话用喉音。 按您这说吧。 嗯。妈妈。外国话这音，就这音，不要就真的。慢慢来，这得慢慢来。刚学，初学乍练，先学这好学的。 你先拿那，先拿那。这个帽子叫什么？ 妈妈。 哦，这帽子叫妈妈。 九门。行 啊， 先记着啊， 哎， 先记着。刚学啊，初学，初学乍练，先学这好学的。先别到外头说去啊。 哎，那怎么？ 哎，先别到外头说。 为什么？ 因为外国话你会的少，你见人你先别露啊。你见人一露外国话，人啪问你一句，你没有，多寒碜。不会的少吗？隔人就在肚子记着。 哎， 别说到哪儿，别说啊，千万别到外边说，记准了，千万别说。 哦，哎，我们穿的这个袜子叫什么？ 袜袜 袜。 这玩意儿其实没码，这玩意儿没码， 啊， 一层窗纸。 我这个袜子叫袜袜。 有门 啊？那我们吃的这个包子叫什么？ 包包。 我那个包子叫包包。那我们要吃那个饺子呢，叫饺饺，是吗？ 哎，行啊，这外话你有点啊。 这我呀， 对了， 这叫外国话，这像我们家那小孩刚学话呀。